Pronunciation. Initials. B. P. M. F. D. T. N. L. G. K. H. G.七西知吃诗日字词思 Finals A O E A I A O O N N N N R E U U Ya Yo耶耶腰优烟阴央鹰蛙窝歪微弯温汪翁约冤晕庸 The tones 啊啊啊啊 跳的，跑的，爬的，飞的。 Drills 早， 早，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Tones 啊啊啊啊 一以以意 乌乌乌乌 哀哀哀哀 a a a a 嗷嗷嗷嗷 o o o o 妈马猫毛Spelling. A. La. Pa. Na. I. Ni. Bi. Li. U. 买来 A 北非给凹高考跑欧兜狗头乐歌和 N 本门分安淡干慢嗯冷能等昂胖康浪 翁东共痛滋早走在吃擦醋从丝赛洒送 糖狗抱笔 大楼可乐咖啡地图Change of the third tone. 一，很脏，很难，很慢。你高，你忙，你累。 二，很好，很懒，很早。你好。你懒，你早。 三，你很好，你很好。你很懒，你很懒。你很早，你很早。 Drills 2, Everyday Language and Pronunciation. 谢谢，不客气。 对不起，没关系。 老师再见，再见。 Drills Spelling 乌五问翁蛙花瓜画窝朵错罗歪快怀怪微对回嘴 弯关酸换温蠢吞顿 汪黄广旷翁东统弄 日日肉人让知智张这找吃去船拆春诗是书说谁 书树山人碗 水果汤匙红茶果汁 一你地笔鸭俩牙呀耶别灭铁腰鸟票了忧丢柳牛 烟面天扁央娘两酿阴宁敏铃鹰冰顶命 鸡鸡家舅妻气求钱西喜笑想 鸡鸟钱表 面包西瓜苹果车 The neutral tone 妈妈来了姐姐爸爸 桌子房子本子胖子 他们盘子你们看了 他的难的苦的辣的 桌子椅子杯子盘子 筷子葡萄孩子房子Drills 3 Everyday Language and Pronunciation 他在哪儿？他在学校、图书馆、宿舍、体育馆、教室、餐厅、家。 你到哪儿去？我到去。 Drills, spelling. 迂局去须律女约绝缺雪晕君群训冤捐权选庸窘穷凶 鱼云橘子月亮The Retroflex Ending 二 歌火勺猴花风铃黄旗儿鱼儿爬仙儿门儿打腿儿活儿小说小帽旁边小尖儿树叶儿一会儿一点儿一挂小鸟，小狗，小孩，画。 八，波，掰，杯。包班奔帮崩 啪啪拍呸抛剖攀喷乓乓 妈么么麦妹猫猫 man men 忙蒙 发佛飞风帆分方风 搭得呆得刀兜单当灯 他特胎掏偷贪汤腾 那呢奶内闹 no 难能能能 拉勒来勒捞楼蓝浪 扔 嘎哥该给高勾干跟刚更 咔科开敲抠堪坑康坑 哈喝嗨。Drills for Everyday Language 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三十四十五 多少钱块毛分一块五分五毛两毛五分一毛 几点钟点分 礼拜几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什么时候昨天今天明天现在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Drills 5 Everyday Language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是，那是。 鸟，马，狗，猫，鸡，鱼。这叫什么？那叫什么？这叫，那叫。Drill 6 Everyday Language 你有吗？我有。我没有。 谁有？有。 你要不要？我要。我不要。 你要什么？我要。 你要喝什么？我要喝。 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Classroom phrases 一仔细听。 二，请看我。 三，跟我说。 四，对了。 五，不对。 六， 请再说一次。 七，请大声一点儿。 八，一声。 九，二声。 十，三声。 十一，四声。 十二，轻声。 十三，几声。 十四，谁知道。 十五，懂不懂。 十六，把书打开。 十七，第页。 十八，把书合上。 十九，回答我的问题。 二十，有没有问题。 二十一，这是什么意思？